没错吧？ 爷爷，这歌您也会呀？ 当然了，当年爷爷一唱完这首歌，你再看周围的那些人， 全都给您鼓掌了吧？ 哪儿啊，全让我给吓跑了。 爸，欢欢跟您不一样，他那天问我，妈妈，你说狼不是很可怕的动物吗？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狼一条心呢？ 欢欢啊，你送给我们的这些欢笑啊，我觉着啊，就是最好的一个节目了。如果要说让小朋友表演节目呢，我觉着你应该听听这位叫纽高乐的小朋友表演的快板《同仁堂》，这可是他五岁半的时候表演的。 眼前来到了同仁堂，同仁堂本是个老药铺，先生好比甩手自在王，药王爷却得上手做，十大名医列两旁。药王爷本姓孙，骑龙跨虎手捻针，内科的先生孙思邈，外科的先生华佗高，孙思邈的妙法高，32岁保当朝，正宫伯母得了病了，走下号脉治好了，一针的治好了娘娘的病，这个两针扎好了龙一条。万岁一见了龙心喜，加封一品选当朝，风头文官他不要，风头武官把头摇，万般出在了无机奈，亲身赐他一件大黄袍。在一旁怒恼了人一个，怒恼了尽得老鹰好，微臣我南征北战登岛西下的功劳大，为何你不赐我大黄袍？催马轮刀忙追赶，一直追到了八里桥，药王爷的妙法高，脱去了黄袍换红袍，把那黄袍供在了药王搞，为的是让黎民百姓把香烧。你脑袋里面有狼贵，狼贵有3尺3寸3分高，左边供着碾压的碾，右边供着炸药的刀，炸药的刀子亮堂堂，各种草药他先尝，先炸这个牛黄和狗宝，后炸槟榔里麝香，桃仁陪着杏仁睡，二仁躺着的象牙床，睡到了三更敲半夜，胆大的母贼跳进了墙，抱走了水鹦鹉，是两个金毛狗儿闹汪汪。有丁香他给这个人参去送信儿，人参这才做了大堂，佛手抄起了甘草棍，棍棍打在陈皮上，打的陈皮流鲜血，鲜血甩在了木瓜上，把那当归吓得嘚嘚的站，庞大海吓得来焦黄，熊掌摆手说不要怕，鹿茸的脖子一挺头高昂，人参一拍沉香木说何人喧哗闹嚷嚷，何首乌鹿母圆针挺身立，要和人参来较量，丸散高丹七上阵，种草药大闹同仁堂，药王爷命令铡刀把他们牵走，搭成拐这个碾子把他们碾，这个碾子把他们碾成浆，有的做成药丸子，有的灌瓶做糖浆，看你们哪个在逞强。这就是同仁堂的一段数来宝，我愿大家万事如意，步步登高，福如东海，阖家欢乐，金玉满堂。 这位牛高乐小朋友唱的同仁堂真不错，而且只有五岁半，后生可畏。欢欢，这样吧，还是让你爸爸妈妈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吧。

能唱歌。 哎呀，唱李谷一那情唱高原。 那个是李娜 的。李娜爱谁谁的，你唱唱你唱。 是谁的 不用唱了，最后那个，哎呀，那个， 那就是青藏高原。 年龄不大呀，嗓门真高啊！ 来来来，再长一调，来。 爷，卤子有点吃咸了。 好好好， 那啥还有呢？还有呢？那个后边连哭带唱那个。 等一下， 连哭带说。 我问一下，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？ 就是后边喇叭是怎么是吧？我家庭整个困难，整不容易就那段。 不，那叫获奖感言，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。你这还没上北京，没参加星光大道，你就获奖感言你 了？不是你那个这关系，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？你他老爷带着我还没底吗？来，哭，这孩子可厉害了，差仨数马上就哭。一、二、三，哭。哭啊！丫蛋，能完蛋？搁家哭那么快，你就完蛋。快来， 你也哭不出来。 不跟老爷有感情吗？来看老爷，还老爷照片在这呢。完蛋了！你笑什么？到底哭笑着？ 那你太有意思了，拿照片的。 不说了。才艺很不错，唱的很不错， 好吧？ 那这还不错呢。姨妈呀，那这样能上的话，我也能上。 你往哪上啊？你快上菜去！ 我上星光大道呗。 你上啥大道啊？你上炕都费劲。哎、上菜！ 毕老师，好，我来一回，让我展示一下，我也会唱。 哪有时间呢、啊？听啊！ 你不让我唱，我就不给你上菜。 你不给我上菜，我找你老板去。 你找我老板，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。 我将会跟你说，你要说，他指定比你唱的好。 我问你这样，你还是说，还是自报家门 啊？嗯，其实，毕老师啊，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，我也有一个姓毕的老爷。 你可拉倒吧，用不着，别套了，你该唱你的，你哪去？ 我不打断。来，小伙子，你会点什么呢？ 啊，我会模仿秀。嗯， 模仿谁呀、啊？ 模仿刘欢老师。 刘欢老师哪一出？ 我和你。 我和你心连心，同桌的笑。 哎呀妈！我唱闲话来了，好像。 拉倒吧！你这唱跑偏了，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。你说你就跑偏的人，别唱了，去上菜。 我激动了。 你上菜去吧。 我再重唱一个，毕老师，我再重唱一个行吗？ 唱啥呀？ 我唱个刀郎的吧。刀郎的声音是沧桑的感觉。 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。 你再来一个，你还会唱谁的？ 我还会唱《星光大道》走的那个阿宝。 阿宝的嗓门高啊！ 啊，接下来给毕老师唱一个《傻白表哥》，下来的花开好艳艳。 江山，毛主席呀，领导咱，起高了， 沉热点， 大家。